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122集。地上和尸体缠在一起的赤裸女人离他越来越远，风像鸽子往他的袖口钻，在衣衫底下拍着翅膀。假山边上的杨须草锋利的像一把把尖刀，从四面八方刺出来。藤萝缠树像尾顿的蛇，从树枝上掉下来。夏侯炼一路拉着他不松手，俏接到了他们，暗桩为他们断后。他们进了曲曲折折的小巷，从后门回到行驿。舒晴蹲在墙角，埋着头，不言不语。夏夜的暖风一阵阵地吹，月光融融似水，他只觉得冷，彻骨的冷。夏侯炼去了信，问晚香楼究竟是怎么回事。柳香奴来信说，一个月前那盐商来晚香楼看戏，一眼瞧中了柳少儿。柳少儿要走，大伙儿也没法拦，正打算等舒晴回来了好好跟他说，没想到让舒晴在苏州碰见了。唐时期过来慰问，却只会放马后炮，说早就看柳少儿不是个安分的，娶妻还得娶清白人家的好闺女。夏侯炼把他赶走，让舒晴一个人待。舒晴坐在天井下，一日一日的发呆。他抬起头看二楼层层叠叠的回字纹窗扇，次第打开，像密密麻麻的书页在风里面开开又关关。他记起在晚香楼的时候，柳少儿在这样一个窗扇后面认真的梳头，发髻挽成堕马髻，低下眉眼的时候温柔的像月夜春江。他还记得他滚圆的双臂，一双藕嫩的腕子从月白的袖子底下露出来，挂着碧绿的翠绿镯子。帮他掖鬓角的时候，袖子里飘过来海棠的暗香。 师哥，如果是你，你会怎么办？ 一日晚上，舒晴问夏侯炼。夏侯炼被问住了，他连成亲都没有想过，怎么会想过被戴绿帽？ 他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 舒晴痛苦地说， 我什么都想好了，想好了生几个孩子，取什么名字，想好了我们老了可以住在祁兰村，死了埋进刀冢，可我没想到他会背叛我。 夏侯炼嘴唇动了动，他想说没有哪个刺客可以活到老活到死，但他没说话。有想头总比没想头好，有希望总比没希望好，他不想揭穿。舒晴抹了一把眼睛，满手的泪。发了三四天的呆，唐时期又急匆匆地跑过来。舒晴不想理他，站起来就要走。 柳少被抓进牢了， 唐时期喊道。舒晴顿住脚步。夏侯炼从影壁后转出来问， 怎么回事？别一天到晚咋咋呼呼的，把话说明白。 唐时期喘了口气道， 那个老头的婆娘是个狠角色，买通了知县，给柳少儿治了个谋财害命的罪，关进牢去了。不过证据不足，没说怎么判，只关在哪儿。不过这样一来，柳少儿弄来的那些店铺都要还给那婆娘了。 夏侯炼和唐时期一起看向舒晴，等他做决断。舒晴抱着头坐在小屋上不说话。 要我说，别管他丫的，好好让他吃个教训，看他还敢不敢给爷们戴绿帽。 唐时期说。 闭嘴！ 舒晴红着眼睛吼道。唐时期住了口。舒晴对夏侯炼说， 师哥，你可不可以再帮我一回，我们去救他。 夏侯炼把横波配在腰间道， 走吧， 他朝唐十七抬抬下巴。 你也一起来帮我们望风。 庞十七用惊鸿剑解决了看门的两个衙役，夏侯恋和舒晴长驱直入，一路撂倒衙役。这些衙役平日里只知道赌钱喝酒，功夫差得要命，遇上夏侯恋这种刀山血海趟过来的人，只有认栽的份儿。大牢只有一条过道通到底，尽头是阴森森的黑，两边是隔成一间一间的牢房，每间牢房都铺了稻草当犯人的床铺。地上铺着阴冷的石砖，墙壁上都是污垢，有的看着像血污，裂缝里长着湿滑的青苔，不知名的小虫子拖着乳石的痕迹爬来爬去。柳梢儿在牢房里唱曲儿，咿咿呀呀的调子，高高低低的腔调，嗓子唱得哑了，像揉了一把沙子在嗓音里头，磨出哀怜的味道。舒晴不敢往前走了，他怕看到他，停在拐角的地方默默地流泪。夏侯恋在旁边等，等了半天也不见舒晴动弹。柳梢儿已不再唱了，牢房里稀稀疏疏地响。夏侯恋烦躁地踢木栏杆，抓了抓头发道， 磨磨蹭蹭娘们唧唧的干什么，你不走我走了。 舒晴如梦初醒一般抬起头，走到柳少儿的牢房，用从衙役身上搜出来的钥匙开了门。柳少儿蓬头垢面地坐在地上，他穿着脏兮兮的囚衣，膝盖上盖着一张毯子。几天的功夫，他从光彩射人的金陵名妓变成了苟延残喘的阶下囚。他看见舒晴却并不欢喜，眼睛从下往上直勾勾地望着舒晴，嘴角勾起来，嘴唇成一条弯曲的细线，透着一点点苍白的红。舒晴看着他的笑容，忽然觉得被兜头浇了一盆凉水，从心里开始凉，一直凉到指尖。他已经不像一个人了，像一只鬼。 你来了，舒郎。 他笑起来，嘴角咧着，露出森森的白牙。 我来带你走，快起来。 舒晴皱着眉说。 哼，走，怎么走呀？ 柳梢儿呵呵直笑，他掀开膝上的毯子，舒晴这才发现他没有穿裤子，白皙的腿上都是伤。再往上看，大腿间泥泞一片。站在边上的夏侯恋移开目光，眉头紧蹙。 柳梢儿， 舒晴眼睛红了， 你为什么来？ 柳少儿扶着墙站起来，浑身颤抖。 你为什么要来？本来我已经拿到那几个铺子了，都是极好的地段，一家书肆，两家酒坊，还有一家糕饼铺，哼，多好呀！等那个死老头不喘气儿了，我就一个人出来单过，我有银子，我干什么都成。可你来了，你来了，你来干什么？天底下多少女人嫌贫爱富，你为什么偏偏要毁了我？ 舒晴默默地摇了摇头，伸出手。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，下集同样精彩。